口总额是 1921.9 亿美元，是历年同期新高，年增率 10%。 七月份进口额则是 261.2 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四高，比上年同月增加 20.5%。 累计前七个月进口总额是1644亿美元，年增率 12.2%。财政部指出，今年下半年全球景气及贸易仍然将依循复苏轨道推进，包括人工智慧、物联网、车用电子、生物辨识、高效能运算等新兴商机，都有利于支撑台湾外销动能。但是需要特别注意，贸易冲突可能趋于长期化，汇率波动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以及中国供应链在地化等不确定风险。国际新闻，哈马斯与以色列渴望达成停火协议。英国媒体指出，巴勒斯坦哈马斯有意与宿敌以色列逐步达成停火协议，对此以色列方面目前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上周末估计约有8000名抗议者向以色列军人丢掷石块以及燃烧轮胎。以色列消防单位指出，当地已经发生接近50起起火事件。以色列官员认为，哈马斯有意逐步停火，首先要停止该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以及加萨抗议者跨越边界到以色列的活动。至于以色列在第一阶段也必须放宽在以色列边界让货物通行的限制，同时扩大加萨沿岸的捕鱼范围。生活新闻，劳动部最新公布106年30岁以下青年就业调查，今年劳动力 235.6 万人，十年来减少 25.8 万人。在今年5月，青年就业人数是 215.1 万人，其中超过 10% 从事派遣与零工等非典型工作。劳动部分析，主要是因为青年初入职场尚在学习摸索阶段，专业职能较为不足，工作期望与就业市场现况存有差距，且大多数不是家计主要负担者，转换工作频率高的原因导致非典型工作者人数众多。而在薪资部分，分析结果指出，青年每个月主要工作的经常性收入平均数是新台币30658元，比105年增加849元，如果扣除利用课余或假期工作的青年，则是31886元。以上新闻由黄博彦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Bravo FM 91.3， 让你听见世界的声音。 Bravo Lifestyle， 心念航翔曲。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8月8号，哇，你怎么度过你的父亲节呢？有没有带爸爸出去好好的犒赏他一下，一顿大餐吗？还是有手做礼物给他呢？还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只要家人能够相聚在一起，不管吃什么都好，那有爸爸在身边的小孩是最幸福的。我居然长到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伟大的父爱。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家庭领养了一个女儿叫做凯莉，而在领养几年后，凯莉的养父汤姆发现自己得了脑癌，肿瘤的大小占据了大脑的 11%， 而过了不久，凯莉也被诊断出癌症复发，父女两个人都得了癌症，顿时全家陷入了一种悲伤的气氛。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汤姆的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肚子里即将有个新生命要诞生，这个消息为家里添增了新的盼望，全家人都满心期待，预备几个月后要迎接这个新生命来到。汤姆看到受病痛折磨的凯莉每天带着雀跃的表情期待着弟弟或妹妹的来到，他心想啊，即使凯莉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但是一个孩子就代表着一个充满未来的生命，怎么能够就这样被癌症无情地夺走呢？于是汤姆选择放弃治疗，他决定用他剩下的时间替凯莉募款，为凯莉存下癌症手术所需要的费用。汤姆这个念头就是，我没有机会活下来，但凯莉有，只可惜我无法看着她长大。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汤姆，他用自己最后仅剩的一点时间，一笔一画写下卡片留给两个儿女，希望即使父亲无法陪伴在身边，但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每一年都能够感受到父亲的爱。4年后汤姆离开人世，他为凯莉募得了75万欧元，以及留下许多充满父爱的信。其中一封汤姆给凯莉的信上写着这么一段话说，凯莉，最后爸爸想要说，人生不会永远都顺遂，但孩子千万千万不要轻言放弃。爸爸感谢你成为我生命里的天使，是你让爸爸成为更好的人，更懂得爱人，好好享受你的人生，我会在天堂等着我们相会的那一天。亲爱的朋友，父亲美好的品德与传承将是儿女最大的资产。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有10000个老师，但能当父亲的却不多。而学校的老师永远无法取代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不只是供应孩子食衣住行，他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包括父亲的管教和榜样是孩子行为的典范，父亲与儿女之间信任的关系是他们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特别在家庭的信任关系中，每一个儿女都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他们需要有归属感，需要被无条件的接纳。就好比故事中的汤姆，他舍弃自己的生命只为了养育凯莉能够有活下的机会，这就是父亲默默付出却不求回报。今天是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父亲都能成为儿女一生的榜样。即便人生未必尽如人意，但有一天你会发现，父亲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但也是报酬最高最快的工作。祝福你。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Z 购直播，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灵粮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533拦截到了摩斯密码传来的秘密。红店楼梯升降椅向父亲致敬，专属优惠533， 五年保固，安全有保障。 三组电池，缺电不担心。 三年分期，享受没负担。 还送 OSIM 魔法书，老爸好犀利，优惠好给力。红店楼梯升降椅，0800-580-867，我帮你爬楼梯。 汉密尔顿圆梦计划正式启动。 I am not thrown away my shot。 当今地表上最强大的百老汇音乐剧，一张票$10,000的百老汇票房奇迹。 2018年古典音乐台私房限定伦敦汉密尔顿朝圣之旅，音乐剧达人吕岱卫随团导聆，详情请洽04-2260-3977。 哇，这幅画好美哦！怎么每个人的嘴巴都在动？舌尖上的霸王猪扒包，白滑晶润的肠粉公主，各国香料大臣共襄盛举的澳门葡国菜，还有销魂甜品雪耳炖木瓜、杨枝金捞，这幅澳门的写实主义太诱人了！我也要到澳门吃它个3天3夜。旅行从美食开始，2018澳门美食年，澳门旅游局邀您用味蕾吃出一幅画。 大家好，我是老日香的张成儒。百年制造出的美味是传统，用喜怒哀乐酿出来的是人生的飨宴。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 家庭联播网，台北劳工教育电台91.3，台中古典音乐台97.7 Family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8点，延伸美学教育，触动完整的人生体验。Bravo FM 91.3。 Bravo 音乐轻旅行。